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題？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wacki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第二節的北上頻道，這一節我們又跳去第二些話題，說一些比較遠性的話題，但未說之前我們講講我們的打賞前先，這個禮拜我們就已經安排了10,000元的人民幣，給每位我們之前的受助人，每人20,000元啦，其實都是一個春節，我們當一個心意錢啦， 當禮事啦， 每一位都收到了已經，就 OK， 還有呢就這個要多謝 Jackie 啦 ，Jackie 幫我們安排了一個匯款啦，另外呢就秋涼呢就回來深圳，其實我呢、okay. 我就本來約了他，早兩天我本來約了他，但我因為又是實在太忙，所以呢我就盡量可能我下禮拜我會在深圳呢就會我一定会找秋良见下面的。咁秋良其实嚟到嚟返返嚟深圳做乜嘢呢，佢就话俾我听呢，佢嗰单 即係 官司呢就移到去呢个深圳嘅上级检察院。咁所以呢就未知道喺深圳留几耐。 佢住边度呀？而家 我未知呀、okay。因为我本来我嗰日我就諗住约佢喺罗湖区见面嘅。咁但係就我下礼拜再话俾你听囉。 Okay, okay, 咁仲有就佢其实返嚟呢就係、是、我諗就稍后我都会同阿 Matthew 会联络一下啦、因为可能佢其实仲有呢就係、是、个手术呢就可能会继续会喺深圳做嘅，咁呢一次可能会做埋个手术，咁呢个又讲详细少少啦，因为嘥少少时间讲啦，因为最近呢其实都多咗好多我另外一个节目嘅北京饭店嘅朋友呢亦都有开始留意北上频道呢个节目啦。咁、所以譬如话我哋讲秋涼，究竟秋涼发生过咩事呢，秋涼呢就是一位湖南嘅女仔嚟，咁简单讲呢就係佢喺深圳打工嘅。咁就因为一啲 感情关系啦。 感情关系啦。咁跟住呢就同俾前度男友呢就一路即係苦苦追前啦。咁跟住呢就嚟到深圳，佢个男友呢就嚟到深圳啦。咁呢就成盤呢個 強水兜頭淋 酸，或者強水 兜頭淋， 兜頭淋。 咁而家佢差唔多有70%嘅地方都係 毀咗容， 毀容毀曬容 㗎啦。咁、但係就學佢成日講啦，就係佢話要繼續要好堅強咁樣去生活落去啦，即係希望有一日就即係會爬翻起身啦。咁所以我其實我下禮拜我見佢，其實我都會幾急關心佢嘅，就係佢嗰個生活其實係回復正軌未？係啦，即係譬如話。他自己有什麼打算等等，咁我 其實錢一賠償未到手喎，即係做下官司就未動手㗎喇。 未㗎，一切嘅進展呢我留待下個禮拜啦，我盡量會喺嚟緊呢個禮拜我會搵佢幾見面，咁然之後了解一下佢而家嗰個計劃係點樣啦。 秋涼係咪有啲嘢可以講下㗎？ 冇啊， 佢有個短信俾你㗎嘛。 哦，唔係就係大致上係呢啲啦。 你講咗呢啲。 係啦，我哋下禮拜我哋再講講啦，咁所以就希望如果有啲新嘅朋友開始聽北上頻道嘅就 幾個途徑啦，上翻去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咧，就個 files 嗰度咧，其實你可以揾到 好難揾啊， 頻道嘅揾到噶嘅、 okay. 北上打賞前嘅捐款嗰三個渠道嘅，咁、一個係一個香港嘅户口啦，一個就係中國嘅建行嘅户口啦、又或者你入翻，然之後第三個渠道咧就喺翻 Regasin 嘅北上頻道嗰、那個down 下載嘅網頁咧、你會揾到一個 PayPal 嘅掣，咁你撳入去 都係揾咯。 透過 PayPal 咧就去捐錢， 都係揾咯，好麻煩啊！我有個好麻煩，即係我會我前啲同阿 咁你想點啊？ 我會同阿的傾下，就佢整一個網上嘅專業去做， okay. 我做埋佢，俾埋你哋。 好， okay, 我嘗試去做。OK， 第二樣 你做嘅專業咪唔使揾嘅啦，係咪？ 唔使揾，絕對唔使揾。 OK， 你一打開筆上大大個字，可能遮曬你啲下載啊，等陣 你睇下你點。 總之 ，OK， 暫時我哋就 我做呢啲好叻嘅。咁第二樣咧就都係關於你筆上打賞錢啦，因為我就上年我就話要過年探靈姐啊嘛，係咪先？咁咁到而家未探啦，當然啦，係咪先？咁就因為咧冇乜心機啊，你知而家東莞呢啲搞到冇心機。 慚愧係嘛你？ 唔係慚愧，即係而家要玩咧，玩貴咗好多啊！你明白啊？嚇喺香港。 玩靈姐冇關係嘅， 咁、我都要留翻啲錢去探靈姐噶嘛，去即係你去得廣州都要車費啊、住宿費啊，咁你都我諗住同揾啲網友可以夾一少少錢買份禮物咁樣啊，俾阿靈姐噶嘛，咁呢啲全部都係錢嚟嘅，所以我就諗住咧心情平復啦。通常幾時平復呢？嚴打完咪平復囉。咁我會探靈姐。 講開靈姐可以講多幾句嘅。咁我哋一路都有同佢保持住聯絡啦。咁我最近同佢講過一次電話啦。咁就仲有呢就係又要多謝阿 Matthew 啦同埋 Jackie 啦同埋 Roy 啦嘅關心啦。就因為你知道早排天氣 凍㗎嘛。 好緊要。咁然之後 送咗個暖爐俾佢啦。 我哋有一日呢其實呢就喺個係咪叫 WeChat 啦。WeChat 到咧喺微信度咧就見到阿靈姐就 post 嗰幅相出嚟，我唔知阿刁文有冇留意？ 我有留意嘅。 咁咧就係 我唔覆嘅， 就係影住佢自己只腳嘅。咁佢腳咧其實係已經有啲凍到好似爛咗個褲爛咁樣。因為你要知道又要重新講下靈姐係邊個？ 咩 case 啊？ 因為有啲新嘅朋友入咗嚟聽，咁就係靈姐就我哋第一個嘅北上打賞前嘅個案啦。咁就佢係一個好堅強、好 樂 天嘅一個殘疾人士，咁佢兩隻腳咧，其實就 已經不良於行嘅啦， 不良於行嘅啦。咁然之後咧，就長期都係坐輪椅啦。咁然之後， 佢以前唔係坐輪椅嘅，佢以前係靠兩係靠塊板凳。 係啦，我哋最初識佢嘅時候咧，佢就係靠兩張 板凳。 OK， 咁就亦都可以講下。 嗱，你試下網友幻想下，用兩張凳嚟行路，即係將自己移去另外一張凳，即係將 後邊嗰張凳就搬去前邊， 再將自己移去前面。张凳就将后边个巡回做好多次， 佢唔系净系做呢样嘢，咁啊，仲系就系每日仲可以系透过咁嘅行动，唔系即系咁嘅活动咧，系洗衫咯， 洗衫啦， 煮饭啦，咁啊，所以好劲。 因为洗衫咧，因为佢都有少年纪，有翻咁上下啦。 我哋其实喺 我觉得我讲啦，我觉得好多，我讲佢，因为咧佢有翻年咁上下，有少风湿，咁咧佢洗衫就好困难啊。咁我哋北上频道咧就捐咗部洗衣机俾佢。 一部洗衣机俾佢， 系啦。 我想再讲讲咧，就系因为点解最近咧，其实我就识咗一位朋友啦。咁啊喺我 Facebook 我都见，大家都会见到嘅，就系我好开心啊，就系认识到佢就系彭彭啦。 OK， 咁啊，然之后其实我呢个礼拜其实我都同阿彭彭喺香港食咗餐饭啦。咁然之后我哋都分享过灵姐嘅故事，佢都记得边个灵姐。 因为佢哋讲先，因为 佢讲嘅就话，其实就系我哋就其实就喺彭彭嘅每一晚。喺南方卫视嘅一个节目《今日最新闻》咧，就睇到呢一个个案，咁然之后阿彭彭就呼吁啲人咧就送部电视机俾佢嘅，因为十几二十年咧，阿玲姐都系未睇过电视嘅，咁然之后就有啲广州热心人啦，就快过我哋就送咗部电视啦， 有人送啦， 我哋最后咧就好似头先阿牛咁讲，我哋第一样嘢咧就送咗一部洗衣机俾佢，咁而家都仲用紧嘅， 而且我哋部洗衣机好好嘅，话俾你听，因为咧 包安。 唔知，因为咧佢而家唔使点湿水嘅关系啊嘛，系咪先？唔使湿点湿水，佢咪冇风湿咯，少啲风湿咯。有风冇风湿，佢就跟住咧积啲十字绣啊。 冇错。 O K， 即系十字绣首先唔系益我哋先，系益咗一啲志愿嘅团体喺大陆嘅志愿团体去拍卖佢。 佢嘅十字绣。OK， 嗱，佢可以将佢自己嘅事，我哋可以整一部洗衣机，令到佢可以收十字绣而捐助帮助咗有需要嘅朋友。喂，跟住佢今时今日，佢亦都收咗一幅十字绣，俾我哋北上频道。咁样我哋将来喺我哋喺 嚟紧嘅春明， 春明我哋拍埋啦， 佢嘅佢嗰幅就 系十字绣系啦。 咁仲有就其实唔净止系咁嘅，我哋好多嘢被玲姐感动嘅，就系我哋都讲过就系 佢嗰乐天， 即系个低保咧，其实每个月得几百蚊嘅，如果冇记错500多元、或者我记错咗啦吓，但系其实佢系捐过3500蚊人民币俾我哋嘅， 俾个笔上搞张钱嘅。 咁啊， 因为我哋俾咗，因为我哋又捐咗啲钱俾阿玲姐啊嘛，玲姐又捐翻出嚟啊嘛。 系啦，冇错啦，即系佢系我哋都斗唔过佢嘅。 斗唔过佢咩？佢俾我俾我哋感觉佢嗰种生命力啊。 系啊， 喂，我都系强过我同你啊，杰斯，话俾你听，我食少支烟都要死啦，佢唔系啊，话俾你听，佢真系可以将佢自己可以做得到嘅，都尽量去帮人啊。当然可能。系我哋感染到佢啦，或者佢自己本身都有一份善心啦。 我讲，我成日我算啦，唔系我哋识咗一年咧，我当咗阿玲姐朋友嚟嘅。 O K， 即系唔好讲阿边个帮边个，因为阿玲姐成日一同佢讲电话咧，就成日觉得我哋好似恩人咁。我同佢讲，我哋都系朋友。 我契弟嚟嘅，千祈唔好 讲。咁你系契弟，唔系 你都系顶你，唔系我哋系契弟，即系我同阿杰斯系契弟。 仲有即系咧，仲有咧就系即系我哋识咗成年啦，咁然之后又多得啲网。网友啦，包括 Roy 啦，我哋探佢几次 啦， 咁仲有就系帮佢成日 upgrade 部电脑啦，搞部电脑啦，而家佢又可以 download， 佢其实有时佢会 download 节目听，佢每集嘅北上频道都会有听啦，咁都好开心啊！其实即系我哋见到成个转变，咁所以即系我哋又重复翻呢啲个案啦，希望新嘅朋友咧就听我哋呢个节目，希望咧又打赏下我哋， 系啦， 咁然之后咧就我哋而家其实咧，正如之前讲。讲啦，就我今年，我哋而家系努力喺度揾紧一啲个案嘅。咁目前咧揾个案嘅当中咧，其实我哋已经有啲个案咧少少锁定咗嘅。咁但系我哋要想了解一下，我先再公布。譬如有一个个案咧。可能係會發生喺汕尾嘅，咁 <Okay, S 1> 我哋已經揾到個喺汕尾嘅個案，咁然之後咧就仲有咧就有個老友記又提供過一個關於雙飛嘅個案俾我啦，咁都係挨住有少少同香港有關係嘅，咁我都係想要調查好曬啦，咁然之後跟住就睇下可唔可以盡快就會有一個新嘅個案我哋可以幫，咁所以就係話錢我哋係需要嘅，咁今日的暫時唔喺度，可以同佢報住先啦，大約我諗而家條數大約。萬零蚊到啦，佢使咗萬幾蚊，即係截咗做嗰一萬。 即係多多都唔夠啦，其實 多多都唔夠， 我哋借咗多多都唔夠，我哋好撚貪心啊！ 我哋係 mark 住條數㗎， 我哋好貪心啊！ 由最啱啱捐咗嗰一萬蚊開始咧，就係為今年嘅開始。咁我哋之前都講過，我哋今年嘅目的咧係40萬啦。港纸好冇啊？港 人民币好冇啊？ 港纸啦， 屌， 可以定低少少港纸。一旧年点解？旧年我哋一年大约十几二十万到啦，因为我仲未整理条数。咁即系捐咗出去大约10-20万，我希望今年嚟个 double 啦，40万港纸。 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啲网友听，我哋好捻大使 啊，系 我哋大花筒嚟嘅。 一有 就屌你老母掟晒出嚟噶啦，话俾你听。所以我哋系好需要钱啊， 系啊， 亦都好需要你哋去捐钱啊，话俾你听。 冇错，咁啊希望。不过即系节目听紧嘅时候就出名又 系啦，亦都希望啦， 希望 啲网友拍埋 嚟紧呢个礼拜日晚嘅即系 Red 假嘅出名啦，咁又即系希望啲嚟参加嘅朋友又可以帮下手啦。 系啦，咁我哋 有两三件嘢系为北上打上 前。你有冇攞啲嘢出嚟拍埋先？ 唔系，我哋已经准备咗两三件嘢，到时等阿冯总去再公 布。咁我有嘅，我拍埋智能 T 嘅 吓， 黑色嗰 加埋咯， 件系咯，讲咗啦。咁希望啲网友就踊跃啲啦，话俾你听，即系所有我哋拍卖嘅钱 吓， 全部啊全数都系会打落去北上打赏钱嘅。 OK， 咁希望啲网友真系慷慨啲解囊啦，咁样啦。 OK， 简单。 咁啊， 咁样问下你先，你嗰围有冇啲咩达官贵人啊？边啲啊？萧若元啊，黄毓民嗰啲坐啊？你嗰位？ 冇啊！我叫过，讲真，唔系我搞啊，大佬。即系如果我搞，我一定请阿萧生同阿 毓民啦。 咁但系呢啲交翻俾冯总用阿的， 请唔到啊？ 我唔系好清楚嘅，其实你唔好问我。 咁你嗰位咧？ 吓， 你嗰位咧？ 我就一位 其实而家讲冇乜意思啊，因为我哋讲完都出咗街㗎啦。 唔係啊，我哋星期六出㗎嘛。 诶，我安排咗位啦，就俾 D100 嘅嘅我同我都即系相熟嘅主持。 即系好似阿宇文啦。 宇文探长佢哋嗰啲。 系啦，探长金英呢啲都会啦嘛。 吓， 金英嗰啲。 会吓，咁你而家讲冇乜意思啊，出咗界。 咁啊吓，咁啊留翻我，诶，我嗰围都有个特别嘉宾啊。 系 吓，我哋北上嘅爱人啊。叶宝林啊，话即系听， 诶 ，Bobo 过嚟啊， 梗系啦，嗌到佢， 见到 Bobo， 佢带埋条仔过嚟啊，即系听，大佬几恐怖， 知道， 咁样咯，我即系可以，我哋嗰围几好玩， 好少人识噶， 喂，但人屌你咯，人哋问政照责人啊，所以咪冇人识咯 ，OK， 屌，好啦，唔好讲呢样， 喂，好多召集，你唔好乱噏啊，大佬， 问政照责人，佢系 OK， 以为系阿边个啊， 召集人啊，边个，孔令宇啊， 唔系，啊，嗰个以前写。 李伟仪啊， 唔系啊，唔系蔡耀章啊， 蔡耀章做过，孔令宇 大镬嘅， 是卵蛋啦 ，OK， 系真嘅， 咁啊，转下话题咯， 转下话题啊， 啊，咁啊又讲下啲远性嘢啦，啱啱见到就葛优啊，葛优有单嘢系咪吓可以 咁卵难倒嘅咩？ 直接讲下咧，吓， 即系我成日嗱， 喂。我咧，你凭咩觉得佢唔捻烂到咧？即系觉得， 即系我觉得咧喺演嗱喺做戏嗱，当然啦，我呢个谂迷戏嘅咧， 系 喂佢系一个咧好正直君子，唔会点赌钱嘅。 对唔住，咁你睇得佢电影少啦。我一睇呢单新闻就即刻记得翻佢早年有一套电影啦，咪就系做一个烂赌嘅角色咯。 咁张艺 谋导演嘅活着咯，讲佢同阿巩俐两公婆嚟㗎嘛，咁佢就一个二世祖，由朝赌到晚，就喺一个唱京韵大鼓嘅即係说书嘅地方茶馆 ,ok, 係 呀 噏嚟噏嚟噏喺个茶馆入面呢，就由朝赌到晚就赌色仔嘅啫，即係摇色仔斗大，到最后呢就係 败晒。 全家身全副身家全 部输晒， 埋间大屋都输埋，输剩个老婆，老婆唔系老婆咧就系劝嘅，佢都阿巩俐就系劝嘅，佢都继续赌咁啊走，就连埋就夹住啲仔啊女啊就走咗先咯。咁然之后佢最后咧就讲系点样再重新做人嘅， 原来方法演技嚟嘅， 佢个角色个名叫福贵啊嘛，好睇嘅活 着，即系佢用活着都系咧系方法演技， 系啊 ，OK， 你睇个后期嗰啲，梗系啦。 咁啊，唔系啦，我啱啱睇完 手机咁样， 我啱啱睇完私人订制，有一段就话佢去跳舞嘅，咁佢都好中意跳舞，睇个裤。 咁你睇佢手机，其实佢手机嗰阵时佢做嗰个角色都系讲佢滚噶 ，OK， 都系一样噶，系啊，即系佢成日都做呢啲咁嘅角色。 咁你都要讲下咩？ 咁啊，今系咩？ 有咩事先？ 系 啊，葛优豪赌啊，欠下千万赌债， 系 啊，咁咧就就啱呢单新闻最好新嘅，咁应该我哋录音系星期五啦，系嘛？应该星期六嘅凌晨啦。咁咧就有人爆咗出嚟，就阿葛优喺澳门咧赌场喺度赌啦，仲有相喎， 系 啊，有两张相咁，嗰两张相好明显，大家啲见到葛优啦，就话佢输咗1000万， 系 走佬， 嗯， 即系唔系走佬，佢唔系走咗以后唔见人，系避开呢条债。跟住人追佢 去澳门㗎喎。 係啦。 非常清楚㗎。 係啦。 係啊。 咁 大家可以睇下 㗎。咁你諗下啦。 冇得否认。 咁腾讯啊，即係腾讯娱乐呢就打电话去走去访问阿葛优，问佢有冇咁嘅事啦。 係。 咁葛优就答咗一个好精警嘅问题。个答案佢冇话佢自己赌唔赌。佢就话我作为戏子。梗係要俾人耍㗎啦， 係 俾人玩耍㗎，梗係俾人耍㗎啦，係先？你哋鍾意耍咪耍我囉，冇所谓啊，嘩喺答到咁狠样喎。 喔咁同埋到再去。 完全冇讲佢自己冇豪赌喎。 即係呢咪因为佢否认唔到嘛。 係 会唔会呢 咪因为呢访问葛优嗰陣时係未俾嗰条相佢睇㗎。喔、 okay、 就因为日直传緊话佢争咗赌钱，就喺赌场里面识咗一个唔好搭眼仔，一个厅主，嗰啲赌厅嘅厅主，跟住同佢 friend 咗，跟住就去问佢攞钱，即係你知葛优喎，係咪先？喂，我梗係信你，即係千零万泥马啦，讲真係咪先？你几亿几身家，听讲佢係咪先？亿几身家，我信你千零万泥马咪俾你去赌囉，赌撚完之后，但你点知你骑咗人走，一嘢嗱，呢个系 即係點樣新聞咁講嘅啫，係係咪真係夾咗走啊？唔知啦。咁而家就全係咁樣咯。 我覺得就可信性高嘅，咁亦 因為佢一套戲， 第一就又唔係 一個方法演技， 唔係咁講，唔係咁。如果佢揾咁多錢，佢賭得起有乜所謂啊？一千萬，我覺得 佢走佬喎， 唔係。 一千万都走佬到得起， 走佬睇你点睇嘅啫， 系走数唔系走佬啊，走数， 你好难讲噶。譬如嗱，个大马仔佢熟嘅 ，OK， 咁你熟嘅阿郭优系咪熟客仔，攞开条数，唔使即系俾啊，系嘛， 唔使即系俾， 十四日有冇？ 如果即日俾嘅话，佢走唔甩啦。 十四有冇先？可能有啦，大家有默契噶啦，系咪？你第一熟客梗系咁噶啦，做生意。咁而家好啦。咁你话所谓嘅走数 唔找数， 唔找数可能佢系过到已经系去到17日 ，OK， 过三日， 讲 咩话走数？咁啊，葛优喂，屌你咁样大佬，我平时好捻准噶啦，好准时噶，即系托多你两三日，唔系咁样炸我， 你咪耍，唔系炸人，而家叫耍， 系啦， 叫耍，唔好耍啊。 所以即系睇你用咩角度咁样嗰个，咁嗰个大马仔嗰个觉得，喂，唔系大佬，即系你系真系，我明明俾14日你过咗，我咪养你出嚟啦，你仲系知名人士，咁可能就系咁嘅啫。咁我哋要睇后，即系睇后账啦。我唔信佢一千万还唔到， 我真系唔信咯。我即系 大佬，无论拍电视或者拍电影， 佢过亿啦， 唔系佢。片酬好容易就揾到一千万啦，大佬。 唔止啊，因为佢个佢嗰个片身片酬，佢而家仲系同个电影公司分红噶。 系 佢每套都揽埋都过亿噶啦。 怀疑 喎。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英皇已经出声明话 点捞都有。 我迟啲我会公布噶嘛，英皇嘅截至系应该系大概十点零钟到啦。英皇出公告。 英皇嘅佢系。 但英皇就话我会迟啲要公布噶啦，咁样咁样都几紧大。 冇乜所有几大镬做得嗱，你从 OK 从形象方面，我又唔觉得好会好能够破坏形象。佢又唔系咩小生，又唔系咩偶像派，佢不嬲都系实力派嚟噶啦，系咪先？个样又猥猥琐琐，咁我觉得冇乜形象。你而家赌钱啫，又唔系贪污，又唔系成，系咪先？咁我觉得咁你搵咁多钱，你赌得起咪得咯，系咪先？即系你而家唔系一个贪官嚟噶嘛？ 但系奇怪啊嘛，讲真，喂。你作为一个艺人，讲真，你某程度都有一啲收敛噶嘛？喂，讲真，你赌唔紧要，赌你唔紧要，喂，你争人数系真系唔得噶嘛？讲真，喂，真系呢样嘢会好影响佢个仕途啊嘛？系咪先？而且讲真， 喂，唔系，但系 我相信佢唔系冇啊，最紧要系呢样啊嘛， 唔系。但系真系有數期噶嘛，大佬？佢一問題，佢爭幾耐咯？呢個冇，我哋冇。 大家唔知啦。 開啊！ 我覺得 即找噶嘛，大佬啊！ 但係講真，作為一個影帝啦，咁樣俾人耍咧，我都表示同情嘅，因為我都幾中意佢嗰啲戲嘅。 係咁啊！最近佢有套《私人定制》。 私人定制啊！ 你睇咗係嘛？ 講下好冇？ 講下，我未睇啊！真係。 馮小剛導演 係 OK， 有阿李學咩李路啊？咩死啊！除咗白百何之外啦，有郭优啦，仲有一个李咩路啊？啊，唔好记得啦，好嘅，几靓女噶， okay, 几靓女噶 ，OK。咁啊，成套戏大桥咧，就系、是、讲有四个人，就呢四位主角啦，就开咗一间公司，就帮人发白日梦嘅，即系等于阿杰斯，你想做Vegas 先嘅台长，我就完成你呢个梦，假嘅，但系假嘅，我帮你完成咗。OK， 咁咧喺完成佢嗰啲个案嘅梦里边咧，就加插一啲咧大陆人唔识笑、香港人唔识笑嘅笑话啦。 举一个例得唔得咧？ 扮下廉政公署咯，咁诸如此类啦，因为好捻烂嘅。 系 嗱有几个噶？譬如佢成套戏咧，佢系将每一个人嘅想发白日梦咧，九成啊。个案都系成功嘅，点成功法呢？譬如佢将一个好俗啊，即系其实喺我哋广东话嚟讲，应该好 cheap 嘅导演，攞咗好多奖噶啦，即系甚至嗰条一嚟，我哋奥斯卡攞埋噶啦，一个咁嘅导演啊，因为话佢俗，即系 cheap 啦，咁咧又要将佢变成高雅成功嘅，当然变成高雅嗰个高雅系不伦不类啦，最后其实啊， 系 唔都系成功嘅，佢令到有一个想发达嘅女仔。个女人可以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富豪，完成佢呢个白日梦。佢一完成咗一个人想做廉政公署去拉富豪嘅人，佢亦都完成咗一个咁嘅梦。亦都完成咗一个女仔，一个想喺佢18岁成年礼 有一个好大好大型嘅成年礼嘅生日会，佢都完成咗嘅。 OK， 咁耐咧，佢只有一单嘅白日梦嘅 case 嘅完成唔到嘅。呢、這个咧，我就觉得成套私人订就最好嘅 point 啦。佢系要帮一个人去完成做一个清官嘅梦想， 真系噶 吓。呢、這个人咧就谂佢系揸车嘅啫，佢就见到佢个 即系唔系本身唔系一个贪官， 唔系一个官嚟嘅，就系一个官嚟嘅，佢揸车嘅啫。咁咧佢见到佢嗰、那个单位啦，就前几任嗰啲领导咧，就全部贪官贪污就落晒马。 哇！好捻讽刺喎呢、這个， 你听我讲埋先，讽刺系点样咧？跟住咧佢又要话，如果我做官咧，俾我一个发一个梦，我做官就唔会咁贪啦，我就唔会再贪，我做一个清官。OK， 咁咧就咁系喺好多好多幕里边搞啲烂啲烂 get 落去啦，即系嗰啲唔系烂 get 嘅，啲大陆人识笑，我哋唔识笑个 get 落去啦。咁咧就俾钱俾送礼唔要， 系 吓、啊、送钱，将啲钱掟翻出嚟，掟翻阿郭优啊嗰啲演嗰啲人度唔要。 嗯。 咁就话，哇！你连钱你都可以唔要，咁你真系可以做一个清官喎。但系唔好意思，最后俾条女佢，即系做戏都唔得。 食咗佢， 唔系咁啊！好食得佢就喺嗰度已经系失败咗。即系佢成套戏咧，呢、這个 point 咩失败咗？唔明。 即系最后都系去听咗呢条女讲咯。 哦， 吓、啊，即系识有成功啦。Okay. 当然冇床上戏啦，因为嗰个都系唔知李海龙。 即系要嗰条女咯。 系啦系啦，中意 OK 啦。 咁就过唔到美人。 咁即系话佢听，你喺大陆想发任何一个白日梦都有可以嘅， 系 唯得是你想做一个清官，连发白日梦你都冇可能啊！哇，呢度咧见到冯小刚玩呢一段咧系玩得好精彩，而且呢一段咧系好都几长下嘅，玩呢段玩得好捻精彩，话晒咧。但当然香港嘅观众啦，佢、唔知佢讲咩 嘅， 佢知唔知套戏系讲乜嘅，完全冇风格嘅，或者某程度我唔会鼓励去睇啊，但我鼓励阿杰斯你睇， 我点会唔会鼓励我去睇啊？ 我 会去睇， 我会鼓励杰斯你去睇，其他香港嘅观众其实唔需要，因为你唔会知佢讲乜吓，但系佢呢一段咧系玩得好好啊，但系你真系要睇完之后要心谂啦，谂，咦？点解呢个个案都成功，唯独呢个清官唔成功咧？喂，呢度系串得好捻紧要，亦都好配合到阿冯小刚佢自己本身导演，你知啦，佢话佢拍嗰啲咩大地震咧，佢串文村噶嘛， 系 串得好捻型噶嘛。佢呢啲系其实呢下系串，但系谂得到咯。呢、一套同佢以前啲非诚勿扰咧串嗰、那个个社会嘅嗰个讽刺咧，嚟得更加远啊！即系你要去谂清楚，你要谂到佢串紧乜嘢咧，系困难。 咁听你咁讲嘅，即系譬如之前好多人睇完就话套戏即系如果 compare 翻 with 以前嘅冯小刚嘅电影就会差咗啦， 差咗。 你自己感觉上呢度 差咗， 都系差咗。 因为 边度咧？但系条桥其实好捻冯小刚。 你可以谂，除非 讲条桥， 除非你系我。或者阿杰斯你识睇惯咗呢啲咁嘅大陆电影，你知你摸到佢系串紧乜嘢，你就会觉得 OK 啦。 我从来都冇喺呢度鼓励啲香港人睇噶啦。 但系唔好意思，你试下俾阿迪睇，佢睇到一半已经屌老母啦，肯定屌老母嗰套戏，佢、 okay. 完全系唔知啱乜嘅话声咧、 嗯， 而且仲好嘥一八八河咧。佢一月八百河，我成日觉得八百河配冯小刚，喂，好好笑啊！非诚勿扰，再加个七年三十三天，喂，好好笑啊嘛！唔好意思，呢、這个火花我睇唔到，但系咧佢个嘢佢想讲嘅嘢我 get 到，但系唔好意思，网如果你唔系睇开大陆电影嘅，你永远 get 唔到呢 个大陆嘅生活体验啦、 啊，你永远 get 唔到， 未必有个共鸣啦。 我会， 但系你讲你不断咁强调呢个 point， 其实我觉得唔重要啊、因为我。我哋好清楚呢套系一套中国嘅电影、，OK， 咁即系，但系，OK， 我或者我睇完我可以再 comment 啦、啊，因为我就系好想好有兴趣知道就系点解之前即系好多人睇完个口碑都系觉得套戏，即系讲嘅人其实都系好熟悉冯小刚嘅电影噶嘛、嗯，但系都系会觉得就喂，相对《非诚勿扰》差好多啊，《 非诚勿扰》好直接啊，话声俾你听，佢讲嗰时候男女爱嗰个。那个荒谬性是好直接啊、 ！OK， 唔好意思，而家你讲贪官嘅荒谬性系非常之间接啊，或者咧，你要俾其他个案去俾呢个贪官，你先至睇得到。如果你冇一个，你唔系熟悉冯小刚嘅电影，或者你唔系一个 即係好似我哋好識睇大陸電影嘅人咧，我同傑斯都算係嘅，其實冇錯。 我你啊，我唔敢認啊。 我都而家你唔敢認，我都唔敢認啦。 黐線！ 喂，咁樣嘅話，你先可以睇得到呢一個 point 出嚟。係。甚至乎阿鄧小華、啊、香港文化人啦、啊，最出名嗰個啦，其實都算係最出名嗰個啦。佢都睇唔到呢個 point。你谂下一个，哇，好叻噶啦！呢个女仔好叻噶，睇唔到阿冯小刚攞清官嚟发白日梦都冇可能，呢个 point 攞出嚟讲，我都觉得佢 其实唔系好难睇得到嘅啫。 唔好意思，你试下问下，等下我睇完自己两眼，等下 即系 睇唔到 带出一个信息。嗱呢个即系如果你听你咁讲啦，即系话成套戏其实系暗串习近平啦，叫鼓励中国人发 梦啦。 你可以发乜嘢梦都得，我都可以帮你， 都可以实现。 即系喺中国你发咩梦？都可以实现嘅，唔好话使唔使人帮啦、啊。但系唯独就系发一个清官梦咧，系实现唔到。 连拜日梦都冇 啫，呢样嘢唔系好难理解啊。 系啊，我同你就易，我哋讲咗出嚟，可能我有睇到易。Okay, 但系讲真，如果你就系万无黑漆咁入去睇咧，你睇唔到呢啲 point 噶。 明白。 因为佢哋系可能真系睇。 俾你讲到我好有兴趣睇添。 我会但我又惊俾你屌，因为套戏都几闷。 唔系我实会睇嘅。 啊 ，OK， 系唔会唔睇。 落咗画噶咯。 小刚每一套戏都会睇。 落咗画噶咯。 我哋睇 download 啊嘛。黐线，我会入戏院支持佢，唔系啊嘛。 唔系，冯小刚嘅戏其实应该可以值得支持嘅。非诚勿扰啊， 无畏啊， 唐山大地震啊，喂，唐山大地震系。直接啊！你系联想去汶川系几捻直接啊？呢度系直头冇同你转弯抹角。 你话啫，唔系特别睇你要求啦。OK，暗串汶川我承认有嘅，但系 好直接、啊，我觉得。 但系你冇讲出唐山大地震真相啊，或者同埋好多嘢避咗啦， 系啊，当然啦。咁呢啲系国内嘅考虑嚟噶嘛，讲真， 冇办法。 但佢仲肯去花呢啲咁嘅精力去做呢啲嘢出嚟，去俾你去谂。 1942啦， 系啦，系啦。 1942嗰个其实嗰个就半冷坑咁样啦，即系讲个饥荒，其实又系有啲暗串嘅， 有暗串特饥荒噶嘛，系咪先？喂，好明显个集集几次做呢啲。 讲埋另外一套啊，嗱，你又话你睇咗啦。但即係都係賀歲片啦，嗰套其實講幾句得㗎啦。 嗰套真係 大話乜撚嘢啊？ 大話天仙， 大話天仙。 我就係聽到你上個禮拜你咁撚， 劉振偉， 你咁撚樣一講 ，OK。 咁我就點解要同 女主角係邊個啊？ 阿孫俪， 孫俪，係啊。跟住鄭伊健， 鄭伊健，仲有阿王奕嘅， 仲有王奕， 有王奕嘅 ，OK， 係。 咁可以唔睇就唔睇啦，因为好咧奇怪， 唔需要睇啦。 我咧奇怪啦， 但系点解你都会睇咁卵犀利？ 有女喺隔篱啊嘛， 啊 OK， 啊 有件饭盒喺隔篱啦，咁啊带饭可以睇嘅啫，其实咁啊成套戏咧好奇怪嘅，我喺福田睇嘅 ，OK 吓、 啊，咁套戏系操。广东话 ，OK， 喺深圳我系第一次睇广东话嘅电影， 咁得意， 系啊 ，OK， 系啊，第一次广东话电影，咁咧嗰啲 get 咧系烂捻到咧， 系， 即系我成日嗰个导演咧，阿边个话咩名啊？ 刘振伟， 佢喺度扮紧乜捻嘢咧？扮紧詹姆斯金马伦啦 ，OK， 扮紧呢个史提芬史不保啊， 系，科幻嘢多啦，佢多数都系咁啊 ，ending 系好科幻嘅， 系， 但系好 唔系咁啊，善用中国电影嘅优点啫。 但 系啲，因为啲特技系平噶嘛，但系 好捻难啊，同佢连特技，连剧情 成本系低啲噶嘛。 哇，真系，我谂除咗你系请阿孙俪贵啲啊，郑伊健贵啲，同埋请阿王奕贵啲之外，其他全部可以唔使。 好，的哥你 系一套可以 讲嘅啊，的哥 唔使睇嘅电影嚟噶，话 的哥嚟咗系嘛？ 你讲开刘镇伟嗰套戏啊， okay. 我话 你又有睇， 我话套烂到扑街俾你知。 你烂唔过得个大话天先， 错喺有线度睇嘅，都系刘镇伟做导演。O K， 套名叫咩？月光宝盒，又系搵 哇嗰度， 又系搵孙俪，又系搵孙俪做女主角。 呢个唔系电影节目嘅嗰 套月光宝盒都好过呢套大话天先。 你即系话俾我听，喂阿迪，你阿妈系人嚟嘅， 我屌你嗰日无毫无办法。焗住打牌睇嘅，屌、啊、你鄭中基，哇！嗰套嘢係抄撚曬任何所有香。 香港嘅爛片嘅 ，OK？ 好，專炒爛片， 專炒爛片。呢套佢係唔係呢？我即係嗱 ，OK？ 你講完之後啦， 佢大橋我覺得好似係講邊個古仔嘅話， 唔係就係月光寶盒咯，周星馳嗰套咯，係咯。 佢呢次係講《西遊記》，唔係講《西遊記》，係講係講《西遊記》 嘅。即係我想講嘅係呢個導演拍嘅戲咧，好多時咧係攞人哋嗰套戲咧嗰啲橋段咧，咧抄撚到撲街，但係又撚爛嘅， 完全 講完我保留住唔講住，因為對劉鎮偉呢個導演咧可以講好多。 我呼籲網友揾類睇 ，Red 搞開一個特備啊，講個電影啊， 二三四咪講翻咯，係咯，到時 咁啊，點啊？休息一陣，即翻嚟咁，我哋休息一陣， 我要上深圳， 知道 ，OK， 得知道 ，OK， 上深，希望你唔好俾人拉啊， 唔關事啊，巡視業務嘅事。 下個禮拜希望可以見到啊牛哥啊， 星期日都見到嘅， 我哋又聽只歌仔先，翻嚟就繼續同阿的傾下偈。 演唱了一首由董冬冬作曲、王铮亮演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祝丹姐生日快乐。 门前老树长新了，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穷了一辈子，买根葱都得跟人揉头算。 您要真嫌便宜，一斤 三亿。这黄瓜芹菜再想吃，您不让我一口价，我绝对舍得买。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这生日您过得开心吗？ 开心。